大家好，欢迎收睇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集有我 Kira、阿 Cam、阿 Ming 同埋嘉宾主持胡志远教授。咁胡教授咧就系肠胃肝脏科嘅专科教授啦。而今日嘅主题就系胃食智慧啦。其实饮食咧系远超于填饱个肚嘅。对于我嘅意义系咩咧？开心咯，开心好紧要啦。但我自己都有一个 diet 嘅。最近咧呢两年，其实我戒咗牛，咁啊因为信仰嘅问题啦。咁亦都系咁啱睇。喺中醫嗰一排，誒佢叫我戒牛喎，咁啊試下咯，試下又覺得其實都 keep 到喎。 其實咧戒牛咧都有好多道理㗎，咁都係有一個健康嘅考慮嘅。因為咧牛嗰啲蛋白質咧，其實對人體嚟講咧係一啲非我族類嚟嘅，即係呢啲蛋白質咧喺人體係揾唔到嘅。咁尤其係咧，大家見到嗰啲牛咧，咪有啲好似成日有啲血水嘅，其實嗰啲唔係血嚟嘅，嗰啲係嗰啲蛋白嚟嘅，嗰啲蛋白質咧係紅色嘅。咁入咗人體之後咧，咁當我哋嘅免疫系統見到呢啲非我族類嘅蛋白，佢就會產生個免疫嘅發炎嘅反應。 哦， 久而久之咧，就會令到身體嗰個發炎反應咧係比較旺盛，咁對身體係唔好噶。 哦，所以即係長期有啲炎症嘅朋友，例如你關節痛啊、腸胃敏感啊、皮膚發炎啊，就少食啲牛其實係好 嘅 喎。 從中醫角度咧，都會話牛咧就係毒嘅。我相信就當然我唔敢幫中醫講嘢啦，但係我相信咧佢同呢個免疫系統功能失調會有啲關係。但係對我哋腸胃科嚟講咧，好清晰睇到咧紅肉。即係當中包括牛肉咧，就係其中一個同呢個腸癌有一個比較直接嘅風險因素。我哋相信都係因為咧長期有啲咁嘅發炎反應咧，令到容易生息肉啊，甚至會生腸癌啊咁樣。 哇！ 我都聽過好多客人係唔食牛，即係譬如我哋訂立餐單嘅時候，佢哋可以講話我哋唔食啲咩，就幫佢轉咁樣啦。咁都有好多人係話我戒牛嘅，但係而家咁樣聽完之後，真係哇！ 你又要戒牛啦，係咩？ 都心思思想戒啦，咁樣嘅話。我有一樣嘢就係我係戒凍飲嘅咯，即係因為我係容易頭痛啦，譬如嚟經期嘅時候會唔舒服啦，咁所以就會戒凍飲咯。咁中醫都係講話我寒底，咁所以就戒凍飲又係咪一個方法咧？ 我講起凍飲又講起中醫咧，我成日記得一樣嘢嘅，就係從逢親我同中醫食飯咧，係一定唔可以叫凍飲嘅，如果唔係會俾中醫鬧嘅。 咁話咗你㗎啦。 係啊，真係嚴詞喝斥嗰只。咁啊，當然啦，即係西醫就呢方面冇咁即係有研究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咧，即係我哋突然間飲啲好凍嘅入到個胃裏邊咧，對某啲真係頭先講嘅一啲功能性腸胃病嘅病人咧，係真係有可能咧令到嗰度啲血液循環會有少少失衡啦，佢會引致一啲咧。嗰、那個自主神經系統會有少少亂嘅，可能會唔舒服啊咁樣嚇。當然呢樣係咪屬於寒底咧？我又唔係太清楚啦。 哇！你哋個個都好乖，個個都會有啲嘢戒，但我咧就真係唔想戒口嘅，因為真係好中意食嘢。不過咧，其實之前一段時間咧，我都有試過去做跟 PT 去做運動啊。咁個 PT 咧，除咗教我做運動之外咧，佢都推介咗我一樣嘢，就叫做 Keto Diet 啊，係一個生酮飲食嘅方式。咁嗰個 diet 咧就係話你可以食肉嘅，食多啲係好嘅，係啦。咁但係就唔可以食即係糖啊、碳水化合物啊等等。咁但係好明顯咧，其實我就真係唔得嘅，因為真係好中意食甜嘅。咁啊，醫生啊，其實 Keto Diet 又係點樣嘅咧？ 其實生酮飲食咧，本身就有好多種方法嘅。當中早年咧就係講你食多啲肉啦，你唔好食碳水化合物咧，自然身體咧就係會生酮噶啦咁樣。咁但係咧近年咧反而係流行一種叫16:8啊嗰類嘅，即係話咧你長少時間唔食嘢嘅話咧，身體自然有個反應咧就係會燒自己啲脂肪噶啦。咁喺呢個過程就會生酮啊咁樣，而生酮本身又有可能咧係令到我哋新陳代謝會有啲向良好嘅轉變啦嚇。咁我覺得咧當然每個人嘅狀況都唔同啦。咁有啲人你16小時唔食嘢，咁其實真係佢頂唔順嘅。我就慣咗即係晏晝唔食嘢，咁所以我16小時可能就冇乜問題咯嚇。咁但係咧都的而且確睇到咧，就係呢一類咁嘅生酮飲食咧，就睇到個新陳代謝咧係可以加快翻嘅嚇。咁但係我覺得係咪適合自己咧，可能都要問翻醫生先至會即係會比較好啲咯。 哦，我又想問啦，頭先話16:8飲食係咪啊？我有好多朋友咧都係16:8嘅，但其實我都係嘅，因為我一忙起上嚟咧，我根本冇時間食嘢。有時候早餐同埋午餐咧，我都會 skip 咗，但我又唔見自己瘦嘅喎。咁其實16:8飲食係同減肥嘅關係又係點樣咧？ 咁其實咧168啊，或者有啲再極端啲嘅20:4啊，或者係短啲嘅嚇12:12，咁各式各樣都會有嘅。佢嘅意義其實就係話咧，當你嗰段時間咧，你冇外來嘅卡路里嘅話咧，你就要燒自己啲脂肪，以致個新陳代謝咧，因為咁嘅原因快翻。從一個即係比較宏觀嘅角度咧，有少少道理嘅，因為我哋啲祖先都唔係慣咗一日食三餐嘅。即係喂，你嗰餐打唔到獵就冇飯開㗎啦嘛，咁所以咧有少少都係翻返去人體本身正常嘅新陳代謝嘅速度。嗱，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誒、哎、我捱完16啦，我嗰個8咧我就報仇啦，喺食咁多嘢嘅時候咧，咁其實啲卡路里你嘅吸收都好多㗎嘛，咁所以又未必一定係好有效地可以減到磅咯。 但用呢一啲方法咧，係咪會真係會令到你嘅腸胃幾個 quality 變好咧？定係純粹滿足咗、哦、我有啲 target， 可能減磅啊、減脂啊，咁我個身體嘅狀況會唔會有改善或者變好㗎？ 的而且確咧，如果腸胃本身嘅功能唔係太好嘅朋友咧，有陣時16:8係未必適合嘅嚇、啊，尤其咧本身個胃功能失調嗰啲，有陣時肚餓咧，即係冇嘢落肚咧，都好敏感嘅，個胃會唔舒服嘅，咁呢啲就唔適合咯嚇、啊。又或者咧，有啲便秘嘅人士咧，你長期16小時咧都冇一啲食嘢去鍛鍊條腸喐動嘅話咧，便秘可能會差咗嘅。 我有聽過一個名詞咧，叫做藍色區域啊。咁藍色區域咧就係講緊一班有一啲住喺某嘅區域嘅人咧，佢哋嘅壽命咧係偏長喎，就可以去到100歲或者100歲以上。其中一個藍色區域嘅人咧，就係啲人咧就係沖繩島啊。咁大家都知道沖繩咧係一個好似世外桃源啊，大家都熟悉啦。但原來咧佢哋嘅生活習慣咧，同埋佢哋飲食咧，令到佢哋嘅好長壽健康嘅喎。譬如生活習慣咧，就係佢哋行路啦，或者出門踩單車啦，同埋做好多園藝啊，或者係好多同其他人相處嘅生活咁樣啦。咁另外咧，佢哋飲食咧，原來有98% 咧都係呢一個 whole food 啊，即係嗰啲原果 食 原形食物啦，係啦，即係你見到嘅，譬如番薯啊、粟米啊，咁跟住米就食，即係食原粒米啊， 食魚生啊， 魚生應該都有，不過好似佢哋都食幾多豬肉嘅，不過但係其實佢哋主力咧都係食蔬菜啦，咁但係佢哋少食肉類嘅，即、就、係、是、一個月可能食唔到5次肉類咁樣，咁令到咧佢哋個人好健康，咁可以活到100歲。咁醫生你點樣睇呢一個藍色區域嘅人嘅生活咧？ 我覺得咧當中包含咗好多智慧喺裏面嘅。咁當然啦，即係佢哋嘅飲食啊等等係即係傾向以即係生果蔬菜為主啦，肉類咧少啲啦。咁樣嘅生活習慣可能養生方面啊糖啊嗰啲可能亦都會相對比較少啲啊咁樣，因為都係一啲天然嘅食物為主啦。咁但係我覺得咧亦都要配合埋一個生活嘅即係健康嘅生活嘅哲學嘅嚇，譬如佢會可以同其他朋友一齊去做一啲即係園藝嘅嘢啊，要勞動啊，或者佢哋少啲坐車，就多啲踩單車行路啊，咁樣配合曬各樣嘅嘢咧，咁個生活咧就會對個健康更加好啦。咁呢個長命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咯。 同埋風景靚啊，可能 係啊，開心啲咯。 啱啱佢有提到咧，就係食好多纖維啦，即係植物性嘅食物，其實會唔會令到我哋嘅飲食係會變得更加好咧？係咪即係越多植物性嘅嘢會越好咧？ 一般咧，因為植物嘅嘢咁就係纖維為主啦，卡路里相對比較低啲啦嚇，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咧就又可以飽肚啲啦，咁所以你食其他飯啊面啊脂肪又會少啲，咁啊整體嚟講係比較健康啲嘅。同埋對腸胃嚟講咧，因為嗰啲纖維無論係非水溶性纖維啦，或者水溶性纖維咧，其實幫助腸道蠕動都好重要，咁啊令到咧嗰個大便比較暢順啲，咁啊會舒服啲咯。 好多時候咧通常你可能會聽過啦 ，PT 咪叫你可能食少啲飯，我哋可能用番薯嚟代替嗰個澱粉或者飽肚感嘅，因為我見好多 diet 其實都係有番薯啊，包括有啲韓國嘅偶像佢哋嘅減肥餐單都係有番薯呢樣嘢，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食番薯，一嚟其實佢好易烹調啦，我擺入氣炸鍋或者蒸焗爐，其實佢已經熟咗啦，咁同埋佢嗰個甜甜地咧，又可以補充嗰種我需要糖分嘅感覺，二來又飽肚。其實呢個食物係咪對我哋腸胃都幾好㗎？ 番薯咧同白米比較咧，其實佢整體卡路里係低少少嘅，同埋纖維多好多嘅。咁所以咧，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會比較飽肚啲啦。咁同埋佢由於纖維比較多咧，嗰啲消化咗嘅糖分啊等等吸收又會慢咗啦。我哋講嗰啲升糖指數等等呢啲影響咧，都會相對比較健康啲啊咁樣咯。 講起番薯，頭先我講嘅，譬如沖繩啦，佢哋有一個紫番薯啦，係都即係好佢哋嘅名物咁樣啦。咁佢哋去到1975年咧，佢哋嘅主食係成都係呢粒紫番薯咯。咁所以可能係其中一個健康去活到100歲嘅秘密啊。 哇！主食添啊， 係啊，主食曾經係、 哦，因為我聽好多朋友即係對於飲食呢樣嘢，近年大家都好注重健康啊，即係成日都覺得我食少啲油、少啲糖就係、是、等於健康，呢樣嘢係咪即係低脂就係等於健康咧？ 咁我覺得咧，所有嘅都係需要有個平衡咯。所有嘢食得太多或者太少，其實過猶不及咧都係唔好嘅、 嗯。 例如我會見好多一啲便秘嘅病人，咁佢哋嘅飲食絕對健康嘅，一日午餐都係沙律啊，食好多菜啊、生果，但梗係咧就大便唔暢順啊咁樣。咁我都會提醒翻佢哋，佢哋缺少咗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是、油分啦、啊因為食物裏面的脂肪呢其實對腸道來說是一個很天然的幫助 促進蠕動的物質來的所以呢如果一味這樣去吃一些生果蔬菜它就全部都是主要是一些不水溶性纖維變成渣去到 大腸吸收水分呢就變成石頭更加差了所以呢需要有一個均衡的水溶纖維和一些油分 教授啱啱提到油啦，好多時候我哋而家啲油嘅選擇都好多嘛。其實你會比較建議係植物性嘅油比較多，定係其他嘅選擇會比對腸胃好啲咧？ 其實咧，將動物同埋植物脂肪咁樣區分又未必完全準確嘅，因為其實最重要咧就睇下當中有冇一啲叫飽和脂肪啦，同埋一啲非飽和脂肪啦。飽和脂肪就會增加我哋嗰啲血管硬化嘅機會啊、膽固醇等等咯。但係咧有啲植物油咧，例如椰油啊、棕欖油咧，其實咧啲飽和脂肪都幾高噶。咁所以如果我哋選擇，反而就睇下非飽和脂肪嗰個比例咯。 嗯，我相信即係大家都有分享咗大家嘅唔同嘅 diet 啦，我就有戒牛啦，大家都有試過168或者一啲生酮飲食，即係好多時候都要睇下你自己合唔合乎呢一個體質啦。咁我哋今節咧就講咁多先，我哋下節翻嚟再討論一下，究竟餵食係有啲咩智慧咧？我哋可唔可以從中學習一啲唔同嘅知識，令到我哋食得好啲，腸胃又好啲咧？今集的主題就是餵食智慧、啊、其實我覺得飲食間真的有很多小巧妙或者智慧的就好像、最近啦我跟朋友吃飯咁咁啱呢個朋友呢就係、是、有咗 BB 喎咁佢就話我一定要食菜先你哋打邊爐你哋食住其他嘢先但我要霎咗碗菜食先因為我有妊娠糖尿咁就原來佢去睇醫生嘅時候呢就建議佢食咗菜先嗰、那個血糖呢就唔會突然之間飆升得好犀利囉 係啊，因為咧食咗菜先咧，首先咧就係佢會令到咧跟住食嘅嘢咧個消化個胃嘅排空會慢咗嘅，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消化吸收咪會慢咗咯，所以啲糖升嘅速度亦都會慢咗咯。咁對妊娠糖尿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㗎。 咁我哋平時使唔使改一下大家啲生活習慣，即係食咗菜先，咁其實對腸胃都好啲係咪啊？ 整體當然啦，即係食菜，我哋會咁睇啦，就係點樣對我哋嘅消化或者其他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啦。咁當然就唔係一定要咁樣做法。不過咧，除咗即係菜本身，除咗係可以減低咗嗰個升糖個速度之外咧，佢本身咧頭嗰15分鐘，如果你係食菜嘅話咧，因為我哋嘅飽嗰個感覺咧，通常係去到15分鐘之後先慢慢開始嘅。所以咧，如果你食咗啲菜頭嗰15分鐘，壓咗啲時間嘅話咧，你開始有飽嘅感覺咧，你跟住食嗰啲肉啊、麵飯啊、面啊嗰啲咧，就會慢慢相對會比較少咗。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係應該整餐嗰個卡路里吸收就會少咗，咁對控制體重又會有幫助咯。 呢度其實同食嘢嘅速度會唔會都有關咧？因為其實我食嘢好快嘅，咁所以可能係有時候就做完嘢啦，諗住哇臨急臨忙咁食嘢，咁所以聽我頭先聽醫生咁講，其實係15分鐘之後你先會開始覺得飽。咁其實如果我餐飯根本冇15分鐘。 咁你我食完係咪我都未仲係覺得飽？同埋我有一樣嘢，我覺得我都好想問，因為我其實咧喺食完一餐啦，我硬係覺得爭啲嘅，所以我就會有個傾向咧，就係臨尾咧，我就想食一係食生果，一係食少少甜嘢，就算一粒糖都好。我又想了解下呢一樣嘢其實有冇任何問題嘅咧？ 咁啊，首先咧，女士有兩個胃噶嘛，一個食甜品嘅胃啊，咁講笑啦。咁不過咧，其實咧，先講翻即係話即係嗰個食嘢快嗰個原因啦。咁的而且確咧，就係如果個胃咧，你最初食嘢咧，佢首先第一個工作咧，就係個胃嘅上部會一路慢慢放鬆嘅，即係一路你食嘢，佢一路咁樣鬆嘅。咁但係呢個就好少會構成會有飽嘅感覺，直到佢開始消化蠕動咧，開始有啲食物落到去十二指腸嗰度咧，主要將個飽嗰個信息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係十二指腸。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如果你好短時間之內食好多嘅嘢咧，有可能食過咗龍之後先發覺食滯咗啊，食飽咗啊，就係咁嘅原因咯。咁所以食嘢速度係有少少影響到你，即係食會唔會食多咗過咗龍啦。嗱，至於食甜嘢，我覺得食少少甜品又即係無可厚非嘅，咁先覺得有滿足感噶嘛嚇。咁當然，如果你本身冇糖尿病，咁呢方面我覺得體重又唔係過重嘅，咁又唔需要太過即係介懷嘅。尤其即係之前已經有菜有其他食物，咁又唔需要擔心升糖指數嗰啲嘢咯。 咁但係點解會有呢一個即係好想食呢一個慾望嘅咧？我係即係好想成日控制自己，唔好嗌嗰杯嘢飲啦。即係但係你都會好想食完一餐飯，不如嗌杯凍檸茶啦，或者一杯凍奶茶啦。即係嗰個甜究竟係滿足我哋啲乜嘢咧？ 其實因為即係人本身，尤其個腦部咧，佢嘅能量嘅來源咧，唔可以靠脂肪嘅，即係話腦部只能夠靠葡萄糖先可以工作嘅。所以本身腦部本身就係一個好貪糖嘅器官嚟嘅，所以呢個都有少少嘅影響嘅。即係如果我哋嘅習慣本身都係長期都有啲甜嘅嘢啊、糖嘅嘢，咁個腦會變成一個習慣嘅，因為佢本身都已經中意食糖噶嘛，唔止中意食，而係一定要食。咁所以咧，佢就變成一個習慣咯。所以我覺得呢度咧都有少少係由同個習慣有關咯。咁當然有陣時咧，本身做得好辛苦、好攰啊，有壓力咧，其實咧糖分亦都係即時能夠有一個減壓力嗰個效果嘅。咁當然久而久之呢個亦都唔係太健康啦。 講起食十五分鐘呢樣嘢咧，因為我自己做 fine dining 噶嘛，咁其實我哋食可能去到頭盤，去到第二 兩個鐘， 係啦，要兩個鐘頭，基本上係中間可能即係我哋啲嘢當然係好細粒、好精緻啦。咁如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話唔飽，但我哋而家通常 fine dining 都會想啲人飽，咁可能中間會有麵包啊，有啲飽肚啲嘅嘢啦。咁但係因為食得長咧，佢哋去到後尾咧，通常都會飽咗噶啦，亦都係我覺得食得長呢樣嘢令到佢哋快啲飽。是好好的，但是也都會有，因為可能有時候有些 fine dining 他們真的澱粉質或者糖分不是真的很高，有些客人呢是吃完之後呢是說不如去打個邊爐了這樣咁跟住就會即係，其實我唔係客人，係我哋試過成班廚師一齊去食飯啦，去食 fine dining， 跟住食完之後，我哋係真係走咗去打邊爐嘅，就係覺得頭先食唔飽啊，不如去打個邊爐先。 咁我連續食咗好多好多個鐘咯， 係啦。咁但係可能係因為放假啦，我哋都會有一啲唔係咁好嘅習慣，就會一齊喺度就係冇嘢做，就係 OK 食嘢，跟住一齊嘻嘻哈哈就幾個鐘頭。大家其實會唔會即係選擇某一啲唔同嘅類型嘅人去食飯，會令到你哋覺得可以食得開心唔開心嘅咧？ 講起同人食咧，我就即刻諗起一個我唔想同人食嘅人，因為對我嚟講咧，食飯其實一個係幾減壓嘅地方，所以如果冇得食飯，我就會好唔開心。咁所以當我揀同邊個食飯咧，對我嚟講咧，都真係幾影響我胃口嘅。我自己留意到咧，如果我同一啲我中意嘅人咧，譬如真係比較 close 嘅朋友啦，或者係令到我覺得唔係好大壓力嘅人咧，其實我胃口真係會好明顯好啲嘅。咁但係當然有一啲人我就真係好唔想同佢哋食嘅。之前頭先咪後。都有講過，其實我係好唔中意同營養師食飯，因為我覺得好大壓力。好似我食緊啲乜嘢嘅時候咧，我就會覺得營養師咧係咪喺度計緊我食緊幾多卡路里？咁所以我會 judge 緊佢係咪 judge 緊我，係啦。咁所以我知道佢可能唔係嘅，好多營養師嘅朋友都好 nice 嘅，但我就會有呢一個諗法咯。咁所以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有咁樣嘅情況。 我諗最開心就係一個人食飯咯，可能。 好多人即係特別係近年啊，近年先至 focus 翻嗰個重心喺佢自己嗰個時間嗰度。好多時候我哋真係要應付好多工作嘅夥伴啦，又或者朋友嘅聚會已經好多啦，自己可以安靜落嚟食一餐飯，而且係我中意食咩就食咩，嗰個 moment 係好正嘅。就好似我成日都會做嘢做到好攰，或者執屋執到好攰咧，收工就揾一間最喜歡的餐廳，我就去滿足自己的胃和自己的情緒，那呢那餐我就會吃得特別慢，其實我又不趕時間，我只是慢慢的啊，那個米線他今天煮得好腍啊，這個湯真的好飲，那我覺得那餐呢是令我成日都會開心了。 會的，因為我們的腸胃其實就是他會很了解你的情緒狀態的嘛，見到你心情靚，簡單好嘅餐廳，自己一個人又好療愈，可以好正念咁樣去食嘅，咁佢咪陪你一齊享受咯，所以胃口又會好啲咯。 教授，你中意同邊個食啊？ 我總之同我中意嘅三五知己一齊食，我又好中意啦；同我屋企人食又好中意。不過我都好 enjoy 我自己一個人食嘅，有陣時咧去開會咧，自己一個人咧，咁就可以嗰個時間除咗係食自己決定食咩嘢同埋食幾快之外咧，就可以放空咯個人，係啊，咁呢個都係一個休息嘅時間嚟㗎。 大家有冇試過？我純粹好奇問啦，同邊啲人食會特別緊張嘅咧？即係嗰個唔夠膽食多啲，又或者個胃口冇咁好咧？ 你哋有冇試過同啱啱即係啱啱開始進入 dating 嘅時候嘅，你根本就冇胃口食飯，你會覺得我食多咗，佢會歧視我咧？食如果每樣嘢都唔食，佢又會唔會 judge 我咧？咁樣即係會有呢個情況咯。 尤其是咧係蝦蟹，其實我都唔係好敢喺人哋面前食嘅，因為一嚟我好論盡嘅，我唔係好識得擦蟹嘅；二嚟我就會成日諗啊儀態好重要嘅儀態啦。咁所以咧，的確佢有時候有啲嘢對我嚟講咧係自己一個人食咧，我先可以好開心咁樣食蝦同食蟹，但係同其他人食咧就要小心啲咁樣。同埋頭先阿 Cam 所講，我覺得同老闆食飯都好大壓力嘅，我成日都要睇住老闆使唔使斟茶，老闆有冇啲嘢要幫你。咁所以的確係某一啲人同佢食飯會令到我係好難去放鬆嘅。 大家有冇揀某啲類型嘅嘢食？或者食的方式去令到自己放鬆呢？因為我最近即好像朋友生日啦，很多時候都會揀啲係fine dining啊，或者奧馬卡西，一係就打邊爐咁樣。我哋發現咧，食得越耐嘅時間，你越能夠同對方促膝長談嘅時候咧，嗰餐係特別舒服嘅。即係反而一啲我哋好急住啊，而家開會啊，食個快餐啊，就會覺得好似太倉促啦。即係其實嗰個時間同埋嗰個人咧，係會增加我哋食嘢嘅快感咯。 係啊，絕對係即係同我哋嗰陣時嗰個狀態啊、心情係會有關嘅。因為即係我哋食嘢咧，其實咧。又係人體咧，其實係好多種唔同嘅荷爾蒙啊、神經系統啊等等去調節嘅。咁我哋有一種嘅荷爾蒙咧，係刺激我哋食嘢嘅。咁但係唔係淨係單一呢種荷爾蒙嘅，有好多係同情緒有關啊，或者係同感情有關嘅荷爾蒙咧，其實係一齊咁樣去即係工作嘅。咁所以咧，即係的而且確咧，同中意嘅人去食去一個好嘅地方。係食得特別開心，同埋咧個記憶咧係特別深刻嘅。 你講到記憶咧，我突然之間諗起細細個食咗一個好好食嘅三文治，係我人生第一次喺大排檔可以嗌一個蛋治食，我就呢一世都記得咗嗰個味啦。因為細細個咧係爸爸媽媽通常都唔帶我出街食飯嘅，所以嗰個係我唯一第一次攞零用錢去買嘅外賣，跟住覺得哇！原來出面啲蛋治咁好食㗎，即係嗰個回憶啊，又會令到啲嘢食係會更加好食嘅喎，你就會好想尋找翻嗰個回憶咯。 我就係、是、明顯係食爆谷咯，即係如果講回憶，因為咧就係好中意自己一個人入去睇戲，咁就哇覺得好時間係自己嘅，咁跟住但係就伴隨一盤爆谷啦，咁就好個焦糖嗰個感覺就喺裏面爆發，咁跟住我就覺得哇，爆谷呢樣嘢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咯，即係對於我嚟講係唔可以抗拒嘅咯。 我咧就係夾糖啊，因為細個咧壓力好大，成日温完書咧，咁我就好想夾一粒嚟食嘅，就好似一個係啊，我終於做完一啲最辛苦嘅嘢啦，我終於可以咧去 reward 我自己嘅嗰種嘅感覺，所以對我嚟講，夾糖係我最具回憶，而且係最 comfort 到我嘅一個嘅食物啦。 教授有冇有啲回憶性嘅食物啊？ 哇！我其實咧係一個幾出名嘅胃食嘅腸胃科醫生嚟嘅，所以咧你叫我特別揀一樣嘢好中意食咧，我又未必講到俾你聽噶，因為咧我講完啊，我中意食雲吞，跟住唔係喎，叉燒我都中意食喎，突然間我又醒起菠蘿包我都好中意噶喎，咁所以咧哇呢、這個我真係選擇困難症啦。 聽大家咧個回憶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啊，相信啲嘢食對於你嚟講咧都係好想尋找翻嘅。咁我哋下一節咧就一齊討論一下點解我哋咁著迷呢一啲回憶中嘅食物呢。近年好多餐廳咧都會追求一種祖母的味道、外婆的味道，點解我哋都會對呢啲回憶中的味道係咁追求嘅咧？ 我估咧，其實講緊回憶中的味道咧，就係講緊氣味啊。原來有研究就話咧，我哋人啊最記憶得耐啦，或者可以最記住咧，其實就係氣味呢一種特別嘅感官啊。點解會係咁咧？因為氣味咧係直接楞去我哋大腦入面嗰個杏仁核啊。杏仁核咧其實係掌管住呢個情緒啦，而海馬體咧其實係掌管住記憶嘅。咁所以當咧我哋聞到一啲嘅氣味，可能就係當好細個嘅時候，我哋食一樣嘢，我哋覺得好中意嘅嗰種嘅氣味咧，亦都同時間會可能食嘅時候，可能有親人喺身邊啊，有你關愛嘅人啊，有幸福嘅感覺啊等等。呢一種嘅氣味咧，就會連去咗情緒嗰種覺得哇好 warm 啊，好幸福嘅感覺。同時間咧，又會 send 一個訊息過去咧，我哋個海馬體度記住咗嗰種嘅啊呢、這個嘅記憶啊。咁所以咧，其實兩幾樣嘢加埋咧，就會好似刻畫咗喺我哋大腦入面咧，變成一個咧好深遠、好深遠嘅記憶。所以大個咗之後咧，都好想追求翻嗰一種 exact一模一樣的氣味啦。 係啊，咁啊，因為咧細路仔嘅時候咧，海馬體係最活躍嘅，所以有任何一啲，尤其係一啲比較強嘅情緒反應嘅時候咧，嗰、那個海馬體咧，嗰、那個記憶就更加深刻。咁所以咧，好味嘅嘢同好中意嘅環境，再加埋好香嘅嘢咧，就可以一路咧咁將呢個記憶就帶咗去成年人嗰度啦。 細細個咧，即係我屋企人咧都煮嘢食好叻噶，個個都識煮一味餸，就係、是、叫甜酸雞翼。咁當我自己一個出嚟煮嘅時候咧，我媽其實係冇教過我噶，即係佢只係喺我面前煮過幾次，跟住我都係輕輕問一下，點樣煮㗎？就係、是、我都係烚熟啲雞翼，跟住煎咯，跟住都係落幾樣嘢，咁啊，跟住我自己出嚟煮嘅時候就真係試咗一次，試咗出嚟係嗰隻味喎，哇！那個滿足感係非常之大啊！從此之後，這個甜酸雞翼就成為咗我嘅首本名菜，即每一個朋友嚟到我屋企，我都會煮呢味甜酸雞翼出嚟啊！但我覺得煮出嚟嗰樣嘢咧，即係你係真係要落手落力去做出嚟咧，嗰樣嘢又會更加好食喎！即係不煮，我唔係專業咯，我哋問翻啲廚師有冇啲類似嘅經歷咧。 我記得咧，細個講起媽媽煮嘅嘢食啦，咁其實我成日都即媽媽煮嘅啲嘢食咧，我就後屘問翻佢啊，嗰陣時嗰個嘢食點解你而家唔煮咧？佢經常唔記得嚇、啊，我有煮過咩？咁所以就會令我明明記得嗰樣嘢好好食喎，你煮完飯，但唯一一樣嘢佢記得嘅咧，就係、是、有一個香腸啦。佢係將個香腸咧，就是、平時你可能煎香腸就咁擺落去煎咁樣啦，但佢唔係㗎，佢係將嗰個香腸咧切開幾條，變好似一個花花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咧香腸咧佢裏邊有油分㗎嘛，當你切咗花花之後咧，同你就咁煎咧係唔同嘅喎，因為本身外面有個腸衣啦，咁你切開咗之後咧，佢裏邊油分出咗嚟咧，就令到佢啲油分可以出到嚟煎到成條香腸都可以用個油封咗佢，咁、那個香味咧係特別獨特嘅咯。 你又講到我有啲想食嘅，因為我發覺咧，嗱，啲廚師係特別犀利嘅，佢會講嗰個煮法講得好 details， 因為煮法即係你真係要識煮，你先至可以再將嗰樣嘢再好食啲噶嘛。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實我哋唔同嘅煮法會點樣影響嗰個食物嘅好味程度咧？ 講起我哋今次係講健康啦，不如講一啲關於健康嘅煮法啦。咁譬如咧我哋頭先講話牛最好食少啲啦。咁我諗起咧，我以前整過一個牛肉塔塔，其實唔係用牛肉嘅，因為咧其實我哋中意食牛肉塔塔，佢中意除咗中意佢嘅血腥味啦，咁跟住仲有佢嘅質感啦。咁我哋咧就試過用番茄啦，就係將佢啲核去咗啦，有個番茄皮冇咗之後咧，就擺去120度低温烤煮，因為佢咧經過低温 烤住佢就會收乾嘅水，再加埋120度係啱啱好令到佢有焦糖化嘅感覺。咁其實牛排有時都係令到佢焦糖化，好過好味噶嘛。咁跟住咧，跟住我哋就去切粒粒，就令到佢有一個煙韌嘅口感，再加埋啲唔同嘅質地啊，即係洋葱啊、小光葱啊、跟住 mustard 唔同嘅嘢啦。咁跟住令到佢嗰、那個變咗一個牛肉，但其實是一個番茄塔塔嚟嘅。咁其實呢樣嘢就健康咗好多，因為全部蔬菜啦，再加埋咧佢係佢有好大嘅纖維，跟住又冇咗一個紅肉嗰、那個唔健康咯。 但係食嘅人係知唔知佢嗰個係牛肉定係番茄？ 知嘅，知道嘅。 啱啱講起咧，點樣可以令一啲嘢好食啲咧？無論係健康定唔健康都好啦。我啱啱會諗起一樣嘢咧，其實所謂好食啊，其實唔係淨係個味覺嘅，係啦，即係唔係味覺。佢包咧其實係視覺啦，係啦，嗰個觸感啦，係啦，嗰個當然氣味啦，頭先有講啦，同埋嗰個味道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去講緊一樣嘢好唔好食咧，其實都要靠呢幾種唔同嘅感官咧，去嘗試令到嗰個食物嗰個感受咧係更加強烈嘅。譬如好似蔬菜咁樣啦，好多人可能話啊沙律好寡，係啦唔好食。但係原來有啲研究係話咧，嗰啲菜嘅清脆度，即係你咬落去嗰個聲，都會影響嗰個人去點樣判斷嗰個菜係咪好食嘅。而亦都有另外一個研究就係發現咧，原來將士多啤梨味嘅嘢換咗菠蘿嘅黃色，啲人會覺得其實我係本身嗰個樣嘢個味應該係士多啤梨嚟嘅，但係如果係變咗黃色咧，個感覺都會係唔同咗嘅。咁所以咧，其實幾個研究都係話，原來我哋講食嘢咩叫好味，好味唔係淨係得味道個味覺嗰個味，其實連色香味咧都係真係有關嘅。 嗯，其實呢啲關唔關乎嗰個心理滿足感嘅問題呢？因為即係你望落去就係fulfill 曬你成個人嘅觀感。 其實呢一樣嘢我哋叫做共感啊，即係喺唔同嘅一啲嘅感官上面咧，其實佢有一個互聯嘅影響嘅。咁所以譬如你視覺覺得話好靚、好 colourful 嘅，或者你食嘅時候覺得好清脆嘅，呢一啲嘢都會影響嘅。即係譬如最簡單一個例子就係你聞嗰個味好香，都會令到你覺得個味道食落去好味啲嘅嘛，係咪？所以佢哋有一個互聯嘅關係咯。 嗯，你講起聞落好香，我又諗起鍋氣啦。因為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中式菜咧，叭叭聲有鍋氣嗰啲，越有鍋氣，我哋就會覺得佢越正越好食喎。 係啊，因為譬如鍋氣咧，係講緊一個好高温嘅環境去煮一啲蔬菜，或者煮一啲嘢食啦。咁咧就係將熱力就將佢嘅澱粉質啦、糖分啦轉化咗，咁就令到有焦香嘅感覺。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咧，因為頭先都喺度講話啊，而家好少地方有鍋氣呢樣嘢啦。因為咧，其實我哋以前咧我哋可以用好多地方中菜都係用明火啦。咁跟住咧，佢哋可以 keep 到嗰個温度啦，即係鍋氣個鍋啊，非常之緊要，因為那個器具咧，先至可以令到嗰個温度咧，經常維持一個高温，可以去翻炒啦。咁所以咧，再加埋佢個火咧，係咪以前就係用火水啦，咁就可以去到好高温啦。但係而家可能係因為有好多用咗電啊，咁去唔到呢個温度，所以我哋而家鍋氣呢樣嘢咧，係喺市面上面係少咗嘅，我覺得。 嗯，咁其實我哋追求鍋氣嘅時候，我哋追求緊啲咩咧？ 是不是個氣味，即係嗰個係咪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焦糖化嗰個食物焦糖化個感覺咯，定係其實追求緊一種回憶咧？你覺得啊？Justin。 我覺得回憶都有啲關係㗎，因為咧喺我嘅童年嘅記憶裏邊咧，好好食嘅嘢通常都係會聞到嗰種味嘅，即係知道係高熱炒過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就真係好似你咁講，冇乜機會再聞翻有鍋氣嘅，所以咧都好掛住呢一種嘅記憶咯。 一啲鍋氣嘅嘢梗係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會追求健康噶嘛，好多時候早餐都會有啲谷物嘅嘢啊、麥皮啊、燕麥奶啊，甚至而家有啲好興 energy bar， 係咪其實呢啲真係對自己嘅健康食咗係有幫助嘅咧？ 呢啲食物嘅設計咧，本身咧就係吻合翻我哋對一個健康食物嘅一個要求嘅，譬如低糖啊、低脂啊、高纖維啊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當然佢哋嘅設計本身就係憑住呢啲咁樣嘅概念咁樣去設計咯。不過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有啲即係能量食品啊嗰啲咧，就可能本身都係個卡路里或者糖分比較高啲，係適合一啲即係你特定係做好多運動啊、 鍛鍊啊嗰啲咧先適合嘅。咁所以有陣時咧揀啲食物嘅時候都要睇下佢係咪本身係為你而設嘅咧咁樣。 講起揀健康食物咧，你記唔記得即係最近年咧有一樣嘢就係不停吹捧話好好嘅，就係 chia seed 啦，奇亞籽。其實奇亞籽咧係呢個鼠尾草嘅種子啦，係我好驚嚇，原來咧係存活咗好多年㗎啦，喺瑪雅民族而家已經消失咗嘅一個民族啦，佢哋已經開始進食啦。咁咧就係佢係非常之高纖維啦，就有100g 裏邊有成37.5g 嘅係纖維。你諗下，100g 嘅譬如蔬菜好多都係2-3g 纖維，但其實講真的你好難食100g嘅奇亞籽咁樣嘅。咁就係佢高纖維啦，又講到係有DHA 啊，總之係有好多好多好處，令到你嘅心血管疾病會好翻啊，跟住又令到腸道可以有痛暢。但我覺得令到腸胃好舒暢呢樣嘢應該係真嘅，因為佢有好多非水溶性纖維，佢吸咗水之後會發大咁樣，跟住令到你佢基本上係落到去可以落到去條腸度都仲存在緊嘅。咁但係問題咧，你如果呢樣嘢你係咪真係吸收到佢裏面嗰個營養成分？因為其實咧有美國有間大學做個 research 咧，係講話有佢哋揾咗62個婦女啦，佢哋 BMI 比較重比較高嘅人啦，去做咗一系列嘅研究啦，咁就發現咧減重咧係有機會有用嘅，因為如果你飽咗之後，你就會食少其他嘢啦。咁但係咧，對於你其實其他炎症啊，都未必一定好有顯著嘅功效咯。 咁聽講呢啲 super food 啊，我哋係咪會有少少誇大咗佢哋嘅作用咧？ 其實係咪都係關於量嘅事咧，醫生？ 我覺得即係佢當然呢一啲嘅食品咧，佢標榜咗好多健康嘅一啲嘅成分或者我哋嘅了解咯嚇。咁但係你話所有嘢夾埋一齊，咁係咪一定係適合所有人嘅使用又未必嘅？尤其頭先講即係如果本身啲非水溶性纖維好高啊咁樣嘅話咧，咁對某啲本身個腸唔係好即係個功能唔係穩定嗰啲咧，食完之後可能會唔舒服嘅。 另外我都聽過有另外一種係咪叫乳衣甘藍啊？喺沙律界而家係好出名噶嘛，見到喺好多超市啊，其實佢個價格係賣得特別貴噶，即係對比其他蔬菜，咁佢營養價值係咪真係特別高咧？ 咁乳衣甘藍就嗰、那個纖維量應該係咁多種蔬菜裏邊係比較高啲嘅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個營養價值又覺得會比較健康啲啦。不過事實上咧，我有幾多病人係話食咗一啲比較高纖維嘅蔬菜，例如呢一類，佢特別講咗呢樣嘢嘅，因為咁矜貴又唔係成日食噶嘛，咁佢話食親都係個胃又唔舒服啊咁樣。咁當然就唔可以怪嗰只食物啦，而係佢本身個胃嘅功能唔好咧。有陣時呢啲營養價值咁高嘅上品咧，有陣時都無福消受㗎。 咁所以乳衣甘藍咧，佢其實生食嘅時候咧，佢係好難消化，但係其實可以熟食嘅，即係如果係煮咗佢，令到佢軟翻落嚟，個纖維係容易即係消化啲咁樣咯。 我都見有朋友係烚熟佢嚟 打邊爐咧， 好似有少少藍藍地嘅，真係佢煮熟咗之後。但我自己就冇試過煮熟佢嚟食。我一個腸胃科嘅醫生啦，我有冇啲乜嘢真係幾好嘅食物對於我哋日常嚟講可以推介嘅咧？ 我諗咧即係作為腸胃科醫生，我哋首先咧就係我哋嘅腸胃自己頂唔頂得順啦。所以有陣時有好多好有營養或者對身體譬如血糖好好嘅，調翻轉頭可能對個腸胃又唔係咁理想啊咁樣。反而咧，即係腸胃本身真係逆來順受，佢其實好多食物咧佢都即係照單全收嘅。不過我諗對腸胃健康最重要就係真係的而且確要少食一啲紅肉啊，或者一啲加工嘅肉類啊等等咧，因為呢啲本身嘅物質咧對腸嘅健康真係唔係咁好嘅。 咁我哋下節翻嚟一齊再傾下食物究竟有咩智慧咧？餵食智慧入面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包含咗時間性呢個問題嘅，因為大家都會好執著於，我究竟朝早食嘢好啲啊，定係夜晚食嘢都可以接受咧？我自己咧就有一個少少嘅，大家可能稱之為唔好嘅習慣咧，就係收工就一定會食宵夜嘅。琴晚食咗咩咧？好似就係一個杯麵啊！大家有冇試過？ 我都幾需要放工食嘢，因為我就頭先講咗，我日頭唔係好食嘢啦。如果做翻工嘅時候，咁到咗夜晚你一定 會肚餓。咁你頭先講嘅食杯麵啊，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嘅，因為其實嗰種攣啦，嗰種嘘嘘聲啦，你係成日都會好懷念嗰、那個嗰種咁樣嘅宵夜嘅。但係我譬如近年就覺得啊，好似食食杯麵或者食公仔麵呢一樣嘢實在太邪惡啦，咁就會食一啲直身嘅麵啦，即係唔好炸唔好油炸過嘅麵，好似個感覺上會好啲啊。再加埋咧，如果同朋友一齊食宵夜咧，就會一定飲酒啊，因為大家一齊 social 嘅時候就會覺得好想飲酒。咁但係飲酒又係好唔好啊？因為我飲完酒之後咧，再加埋食埋宵夜咧，真係好難瞓到咯。咁其實點解會即係飲酒會更加加劇咗呢一樣難瞓嘅嘢咧？即係宵夜加飲酒。 其實咧，首先講飲酒先啦。咁酒本身就係抑制神經系統嘅一種物質啦。咁但係神經系統裏面都有兩類細，即係兩類神經系統嘅。一類咧就係自己本身抑制身體功能嘅神經系統啦。一類就係激活身體，即係撻著身體嘅一套神經系統啦。咁最初咧飲少少酒嘅時候咧，係會先剝低咗嗰啲抑制嘅神經系統，所以個人會比較興奮啲啊，嗨嗨地啊咁樣啦。咁你再繼續飲咧，就連嗰個激活嘅神經系統都剝暈埋，咁啊好眼瞓咯，累低咗咯。但係當佢啲酒氣慢慢走嘅時候咧，又走翻出嚟嘅時候咧，又抑制咗嗰啲淨係抑制嘅神經，負負得正。咁結果半夜兩三點醒咗咧，就瞓唔翻啦。咁所以其實咁樣咧，就即係本身飲酒咧嗰個時間都要比較希望可以早少少啦，同埋真係本身冇飲開酒咧，就真係唔好飲得太大。 咁其實宵夜對於我哋個身體嚟講，係咪其實真係好差嘅咧？因為好多人話六點打後就唔好食嘢啦，因為你又要好多個時間消化啦，瞓覺前幾個鐘又唔可以食嘢啦，係咪有啲咁嘅 rules 嘅咧？ 嗱，其實咧腸胃都要休息嘅。咁基本上都係跟翻身體嘅作息咁樣嚟休息嘅啫。你瞓覺，佢就一齊瞓覺。佢瞓覺嘅時候咧，佢會轉咗一種蠕動個模式嘅，即係佢唔係完全停曬唔喐嘅，佢用一種好慢嘅、好規律嘅模式咁樣去運作，就唔係消化模式嚟嘅。咁一般嚟講咧，十二點到開始，佢自動好似校咗鬧鐘咁樣咧，就會開始做呢樣嘢噶啦。 即係夜晚嘅十二點。 冇錯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十二點之前褪翻三個鐘咧，其實都已經咧個腸胃都係諗住，喂我行定床瞓覺，我換曬睡衣啊咁樣。 點知我劈個杯麵咯？ 就雖然好好食，咁但係咧，喂我唔係喎，我準備收工噶咯喎，咁樣。咁所以的而且確咧，即係本身如果腸胃功能唔係太理想嘅咧，再食宵夜嘅話咧，個負擔其實大咗，係唔健康嘅。咁整體。即係如果我哋係維持腸胃嘅功能嘅角度嚟講咧，我哋都會建議瞓前三個鐘頭咧，儘量唔好食咁多嘢啦。因為有啲係胃酸倒流嘅情況咧，如果個胃消化得慢咧，咁佢刺激胃酸又喺度消化緊，但你又去瞓覺咧，咁佢啲胃酸咪湧咗上胸口咯。 但係我又有個即係朋友嘅分享咧，因為我哋成日拍節目咧，其實都會拍到好。夜噶嘛，咁其實你又想飽住咁瞓覺，有陣時餓住瞓覺咧，你真係個睡眠質素係好差噶，即係所以我哋成日都會追求，今晚收工個目標就係飽住瞓啊，咁嗰個睡眠質素因為好影響我哋個身體噶嘛，我究竟要飽住瞓定係餓住瞓咧？ 咁啊餓住瞓，我諗好多人都瞓唔著嘅，即包括我自己，咁所以咧即係。因為做嘢做到咁攰，你又夜收工，你食翻少少嘢無可厚非。不過咧，如果係咁嘅話咧，首先個量都要稍微控制啦。另外咧，就係都要知道咧，就係你準備瞓覺，基本上咧，你食乜咧都係儲曬噶啦。咁所以咧，喺咁多嘢當中咧，我諗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呢兩類咧。就真係稍微控制啲，所以有好多即係本身已經有少少肥胖嘅病人，我都會提翻佢。我話我知道你好中意食粉麵飯，因為好多人中意食麵包食飯噶嘛。但係咧六點之後咧，你要知道就係呢啲嘢食咗咧，全部係燥嘅。咁所以等佢哋自己都有個節制嘅咁樣咯。 講起食嘢同埋瞓覺咧，我就即刻諗起一樣咧，我哋臨床上面我哋會講叫做睡眠衞生啊 ，sleep hygiene 啊。咁其實係講啲乜嘢咧？好多時候咧，的確宵夜真係好邪惡嘅。但係咧，我都幾多病人咧，譬如佢有一啲嘅失眠嘅情況咧，其實臨瞓咧，我哋通常會同佢講話，你要檢查好你嘅睡眠衞生，包括啲乜嘢咧？真係臨瞓咧，係三個鐘頭到咧，真係唔好食嘢。因為其實咁樣對嗰個睡眠嚟講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咁當然啦。 酒咧一個嘅問題嚟嘅。咁當然好多時候可能我嘅 client 都係因為一啲唔開心啊，或者一啲嘅煩惱，咁所以會嚟見我啦。咁所以有部分人都會話啊，我用酒精嚟做一個 self medication 就自我去即係去好似俾啲藥自己咁樣。點解啊？因為飲咗酒之後咧，初期咧咩都唔使諗，嗰種 high high 地啊，唔使諗嗰啲唔開心嘅嘢嗰種嘅感覺咧，好似會幫佢哋咧容易啲瞓覺嘅。但好似頭先醫生咁樣講啦，其實瞓到中段咧，大部分人都會話咧，中間其實會好容易醒啊，而且令到嗰個睡眠個質素咧都會有影響。咁所以我哋通常講話啊，即係處理一啲失眠嘅問題啊，或者係啲有焦慮啊、抑鬱等等嘅病人咧，其實我哋都唔建議咧佢哋臨瞓前食好多嘢嘅，同埋臨瞓即係唔好飲酒，呢、這個都係好重要 的。係啊，其實咧我見嘅咁多類功能性腸胃病嘅病人，有一類咧係同瞓覺特別有關係嘅。無論是由於情緒啊、壓力、失眠啦，甚至是睡眠窒息症啦，本身睡覺質素都不好啦，佢哋嘅腸胃症狀咧，一般咧就係晚飯之後先出現嘅。係啊，咁所以咧，頭先我已經講嘅，其實就有少少似惡性循環啦。你本身瞓覺出咗問題，咁你如果夜晚再食得太豐富或者食宵夜咧，你就令到你瞓覺質素再差，跟住第二晚就再差，咁啊跟住咧就繼續咁樣惡性循環就會越嚟差啦。咁主要點解會咁樣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呢個就係插電嘅道理，好簡單嘅啫。腸胃控制室夜晚就係插電嘅，如果瞓得唔好，瞓得唔夠咧。朝早晏晝用曬啲電之後咧，夜晚就跌鍋啦，所以個胃就開始罷工嚇。你食多少少嘢，佢已經覺得喂我唔想喐，或者喂我夠啦，你唔好再要我做嘢。條腸亦都係會咁樣會敏感咗啊咁樣。咁所以咧如果本身有啲朋友係話我通常夜晚個腸胃先唔舒服嘅咧，我下一個問題我通常要大家留意嘅就係係咪你瞓覺本身出咗問題咧咁樣。 咁如果係有啲朋友，你啱啱話係過咗十二點就係嗰個休息時間嘛，有啲人要翻夜班啊，或者人哋夜班，跟住又轉早班，夜班轉早班，嗰啲其實好影響嗰個腸胃同身體喎，係咪？ 係啊，絕對係㗎。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即係你話晚晚翻夜班，咁身體都仲可以跟得到你啊。咁你今日就翻半夜，跟住聽朝就又下晝咁樣嘅話咧，的而且確咧，呢一類嘅人士咧，佢哋個壓力水平係會高咗。個瞓覺啊、深層睡眠等等方面咧，都係爭咗啲嘅。咁事實上真係有某啲工作咧，由於咁嘅原因咧，係令到某啲嘅職業病多咗。咁所以呢度翻返去瞓覺嗰度咧，其實咧，即係無論係腸胃又好，身體各方面都好咧，其實都好重要。 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係講緊個 sleep wake cycle 嘅問題。我過去都有一啲嘅 client 係見我，譬如可能佢哋係一啲嘅護士嘅，係啦，真係或者佢哋係冇辦法，佢哋一定係輪班制，甚至乎有時醫生都係要按 call。咁所以其實導致佢哋如果本身可能係有一啲瞓覺睡眠嘅問題咧，呢一啲 on shift 嘅情況咧，係令到佢更加難去改到佢哋嘅嗰個瞓覺嘅作息啊。另外一樣嘢都多嘅就係，當你越瞓唔到，你就越擔心第二日你唔夠精神，然後佢哋就會有一個災難化嘅思想，就覺得我死啦！我第二日份工我應唔應付得到咧？我唔夠瞓我會唔會做錯嘢嘅咧？同埋有時候就會有一啲人諗法就係覺得我一定要瞓夠八個鐘嘅。你越覺得自己瞓唔夠八個鐘，望住個鐘，兩點啦，我一定唔夠時間啦。你越焦慮，咁你就越瞓唔到，咁所以都會有咁樣嘅情況。 同埋瞓唔夠咧，會令到個人會想食嘢啲。有冇發現咧？即係譬如你唔夠瞓，或者係你瞓得好少嘅時候，你就會覺得特別肚餓咯。 係啊，會㗎，因為咧胃裏邊咧有一種嘅荷爾蒙，呢種荷爾蒙係刺激你肚餓同埋食嘢嘅。咁我哋好清楚知道咧，你瞓得唔夠、瞓得唔好嘅話咧，呢種荷爾蒙嘅分泌會多咗嘅。其實好簡單，就係當你嘅唔可以喺睡眠嗰度攞到滿足感嘅話咧，你嘅腸胃嘅兄弟咧係會好幫你照顧你嘅，就係靠喺食嘢嘅攞翻滿足感，就係咁樣。 咁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話食宵夜好危害健康啦。咁會唔會係增加咗呢個患癌嘅機會㗎？ 喺呢方面咧，我就應該冇一啲可靠嘅客觀嘅證據去支持呢樣嘢咯。咁就算真係有咩關係都，我相信好間接嘅，即係長期食宵夜可能增加咗肥胖嘅機會啊。咁肥胖當然就會有其他 都係作息嘅， 係啦，即係一啲嘅健康嘅風險咯。 同埋有時宵夜可能係啲唔健康嘅嘢食啦，譬如油炸食物啦嗰啲，其實係咪 唔係因為夜晚食宵夜令到患癌機會，係令即係食一啲油炸食物令到有患癌嘅機會，譬如腸癌好多好都好似話因為食咗啲燒烤啊或者係油炸食物嘅喎。 係啊，因為我相信食宵夜咧就應該唔會食翻啲五谷類啊嗰啲咁健康嘅嘢咧，再加埋可能飲埋酒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因為咁嘅原因都唔定。 我發覺咧，其實可能揀去食咩宵夜啦，甚至係食咩係關乎嗰個地區都好大嘅影響嘅，因為我阿妹咧佢就喺美國讀書啦，呢幾年佢都發福咗唔少，即可能學校嘅嘢食啊，好多時候都係炸魚薯條啊或者 burger 啊咁樣，其實媽媽都真係好督促佢，即係食翻多啲菜啊，即係瞓好啲。但係其實喺特別呢個青少年時期咧，如果佢哋接觸得太多油炸類嘅食物咧，其實佢哋都控制唔到，因為個學校或者個 culture 就係咁樣。 係啊。因為咧，因為呢方面有啲研究嘅，發現咧原來肥胖咧係會傳染嘅。我哋所謂嘅傳染咧，其實就係話咧，原來你本身係肥嘅話咧，你身邊啲朋友傾向都係肥嘅。係啊，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研究，所以咧，即係除咗我哋飲食習慣之外，原來咧，即係你身邊咧，如果啲損友咧同你一齊食嘅炸魚薯條啊，食好肥嘅嘢咧，咁其實就一齊會肥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太健康 的。呢樣其實同 social comparison 會唔會都有關係咧？即、就、係、是、你身邊個個女仔都好苗條嘅，咁你都覺得唉死啦，有啲壓力啊，我要同人哋個身形差唔多。但相反，其實大家都真係唔係好介意自己體型，亦都唔係好介意食嘢吸取幾多卡路里嘅。咁你同佢相處又冇乜比較喎，咁就會繼續落去咧？ 我就會好想同廚師一起吃嘢啦，因為其實你又識得揀啲嘢食好唔好食啦，我哋又可以揀一啲比較健康嘅煮法啦，即係好多時候未必一定係真係鍋氣嘅，即係可能蒸啊、一啲燉啊，其實都可以煮出一啲非常之好味嘅嘢。同埋我哋又翻大啦，拉長我哋唔同嘅飲食時間，就可以慢慢品嚐嗰個嘢食真正嘅味道，從而得到我哋嘅滿足感啊！今日好開心咧，同大家一齊探討餵食嘅智慧啊！相信你哋都學到好多嘢啦，我哋下星期繼續學人沙龍，拜拜。